情里犯错，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，才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，因为失败会发火。我也曾经想把爱去闪躲，可摆脱不了那份寂寞，结果都是让我一错再错，被杀过的心再次飘过。 说我忽冷忽热，难以捉摸，了解我一生天长地久。

少幸福。哦，不知今日夜，不知今日夜，欢乐的人潮永不疲倦。 谁的情绪彷徨，结局被凌乱。